第七拜，一心观礼，无量寿佛，一号无量光佛，一号无边光，无爱光，无等光，一号智慧光，常照光，清净光，欢喜光，解脱光，安稳光，超日月光，不思议光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无量寿佛，一号无量光佛。这一段一号无量光，底下就说无边光，无爱光，无等光，一号智慧光，常照光，清净光，欢喜光，解脱光，安稳光，超日月光，不思议光。这是十二光佛，从无量光起。这十二光佛，这些佛的名号，也就都是阿弥陀的名号。所以阿弥陀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佛在光中种种的妙用，表现出十二个光的佛，同时都是阿弥陀佛。无量寿是体，是指时间，永远不止啊。所谓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这个称为三际。三际亦如，三际是如一，没有变化。这是无量寿。无量光呢，就是遍一切虚空，遍一切处。所以一个是竖，一个是横，时间是竖的，空间是横的。无量光，这个光是一切处都照到，就遍一切处了。所以表明这个佛是在竖着去穷三际。过去你也永远找不着头啊，未来也始终你找不着结束啊，这是常住啊，这是无量寿。这遍一切处，没有边际，无量光。同时这个无量光也可以解释为光中的无量功德。同时无量光佛也号作无边光佛。无边光你可以浅近的解释说，这个边没有边缘，这是大，你找不着边儿，这极大呀。这个解释很容易。进一步的解释，那个边是什么？就是佛教的一个名词。所谓边，指着见惑里头的边见。所以我们都断见思惑，而最大的最粗的迷惑就是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，众生就在这个迷惑之中、愚痴之中，这个称为惑。断了惑才能证到自个儿的真如。见思惑首先是见惑，出果就破见惑。见惑 有十样东西，就是身见。老师爱惜这个身体，老师想养这个身体，练这个身体。所以现在许多气功外道，首先就是一个邪见，就叫做身见，这是贱货。你留恋这个身体，所以很多妇女她很难的离开她这个身体，因为她非常喜欢她这个身体，觉得很庄严，很什么，这就属于身见。边见是什么呢？这个边就不是边缘的边，就是一个事情可以分两边看，就是矛盾的一方。一切事情都有矛盾，矛跟盾，就是矛有一边，盾有一边，有是有非，是是一边，非是一边，一切都有两边，矛盾有两方，这两方在对待，在斗争。实际这二的世界就是如此，一切都有二啊。无边就是没有对待了，没有这个边了，不二，一切都不二了，一切都平等了，平等就不对立了吗？所以佛最后成为平等觉。汉译的《无量寿经》，无量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的名号，只有佛就到了大平等。我们要修，要修慈悲喜舍，很多人也就把这些名词，甚至于传法的人也给你讲错了，把这个舍作为要慈悲呀，要慈，要悲，要喜欢，要施舍，这么去讲，讲浅了，讲得太浅了，不是原意。有好多东西，就都是从和尚嘴里说出来的，有的是十分的荒谬，水平很低呀。这个舍是舍掉你那一切分别，一切边，一切对立的矛盾，而能把这些事情看得平等。所以昨天你那个问题，你平等的话，就是说不管你说什么，不管你怎么对待我，我都是平等对待的。所以佛教是冤亲平等的，跟我有冤和跟我有亲，这本来两个极端，这是边。学佛就是要知道这边见没有的，冤和亲是平等的。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学，当然很不容易，学不到，但是要努力继续去学，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，是要平等啊，而且冤亲平等啊，把冤字搁在亲的上面，这个摆不是随便摆的，就是你真要度的时候，先度有冤呢，这是佛教伟大啊。 昨天说的提婆达多那么害佛，一直到佛这一生还在害佛，而佛感恩呢。我的成就全因为提婆达多，给提婆达多受记呀。这一切佛之伟大之智慧，这一切我们是心悦诚服啊，五体投地呀。这不是个盲目的崇拜，我们就是说你是个大权威，我拜你之后你就保佑我，就得到好处啊。这是世俗的一种很低的很愚痴的一种看法，一种颠倒的看法，是错误的，所以要舍这个边。无边光，这个光它是由于大平等的智慧而放出来的，因此见到这个光也就可以加持你放弃这些分别，没有这些边了。阿难他已经没有边见了，但是他还有摩登伽女来，还有的时候他拥有咒的力量，阿难几乎要破戒，就是因为他不明白他还是有个我呀。所以是无边，这个边我们要舍，这还不是最高深的事情，还是前面的事情。无碍光，人们都说自在无碍呀，没有障碍能够自在，所以观自在菩萨他自在呀。而且大家可以分析这个字，就是你自性，你自性是不是当家做主？自性在当家做主，你自在；而你自性没有当家做主，被这个假我控制，你就不自在。现在大家都是这个假我，自己本来跟佛一样的那个真我，你自己不承认，而把现在这个叫做黄念祖的，我就把他当作是我，这个他不是，这个是敌人忘我，或者不要说的这么样，就说是由于他而使我不能认识我的本来，从这个意义说就是敌人。总之因为他是虚妄啊，由于他在当家做主，所以真正的我们的主人就靠边站了，就不显现了。我们有佛的智慧光明而不能显现，这个程度上有不同，无明的厚薄有不同，所以我们听了佛的经教，有的人就很感动，接受得很快，他就恢复得很快吗？就可以恢复。有的他不但不接受，他还毁谤，还要破坏，甚至种种的，那他就是无明的障很重，这都有碍了。无碍，一切没有障碍呀。无等光，没有能和他 相提并论，没有相等的。这个光绝对的殊胜，没有另外一种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。无有能与相等者，也称为智慧光。这个光明就是智慧呀，禅宗也是这么说嘛。在莲公所作净土诗集《净语》里，也引了这个话。《净语》里头，《光明颂》引了大慧禅师的三句：“只以此光玄妙法。”只是拿这个光来宣扬妙法，是法即是此光明。这个法就是禅宗说的传心，这个心法，这个法就是这个光明，不离是光说此法。不离这个光明来说这个法，光明和本心，光明和智慧，在大慧禅师的话里头，这就等同起来了。那么，大慧禅师这个话在经典也有根据，《释迦牟尼佛的涅槃经》。佛要涅槃了，这是最后的一教。涅槃经说，光明名为智慧，所以那个智慧就是光明嘛。超日月明，比日头还要明，比月亮还要明。超日月三昧经就说，大智发外，能照法界，名为光明。大的智慧发露到外面来，能够照了法界，这个叫做光明。所以自盈谓之光，自个儿很干净，叫做光，能够照物为之明，能够照见别的东西叫做明。比方珠子吧，珠子它自己很干净，很莹，这是珠子有光。这珠子的光要是很好的珠子，比方是夜明珠啊，它就可以照见，都亮了，照见别的了，这个叫做明。所以光明还有两分，光明既是智慧，而智慧光同时又是弥陀圣号，光明，总之它是清净。清净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念佛修行的人也常常有时候闪现一点点光，就是看到一点点光，都是在你这个心里头绝对清净的时候，才会发现这个现象。你心只要稍微一动，哦，看见光了，好，还不要这些话，光就都没有了。就是你现在刚刚有点感觉不一样，光马上就没有了。这个现象只是发生在就你心里完全离开这一些想法的时候。这也就是说，在自己的修持中 有时候可以体会到这一点。这个就是光明智慧之相，所以也号智慧光。这个光，智慧就是光啊。常照光，即而常照，常极光，它是极啊，寂寞，没有什么动啊，摇动啊，不定啊，可是常常在照啊。极而常照，常照光，清净光，这个清净，无量寿经讲，你有一念净信，那个一念清净的信心，你只是在这边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可以往生啊。一念净信，你念着一句的时候，这功德就极大呀。所以慈州法师他做科判，现在净空法师听到我这儿有，跟我要，我给他拿去了，要这个科判。慈州法师他最大的一个功德，往生三倍，他开了一个一心三倍。由于一心方面，比如你念佛，不是就像一般的净土宗，成天成天像我们似的拿着佛珠老这么念。他说你能够达到一心的时候，哪怕你念一句都能往生啊。所以他说一心三倍，跟一般的三倍另外辟了一栏，这跟夏老师的精神都是相合的，这一点很值得赞叹。所以我的大经解也是根据这个精神做的注解。一心三倍不同于常情，都是由于清净，你都是一念净信，一念净心，都用这个净字儿。还有这个清净，天亲菩萨说三经一论，天亲菩萨的往生论，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三种庄严，一种是佛庄严，一种菩萨庄严，再一种国土庄严，一共就有几十项内容。这三种庄严可以汇到一个法句里头，这很像禅宗的话，一二的一，法，修法的法，句子的句，可以到一法句。注解了，什么叫一法句呢？清净句。所以清净两个字很重要，我们应当使心中离开浊乱，清就离开了浊嘛，净就离开了乱嘛。现在这个世界是浊乱呢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浊乱的环境里头，我们保持内心的清净，这是极大的修持。而这里最好的办法，你就是念佛了。所以搞得这个心里头随着大家很浑浊很脏，就是浑浊就不清啊， 他就忙乱，不安定啊，焦躁啊，就不净啊。清净、干净，这个就是说清净句。清净句是什么呢？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所以这个智慧的重要啊，真实的智慧。无为，我们慢慢底下要注意这个无为呀。所以学佛，道场里头常常一开始讲四句偈：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。十方来的一切到这儿都在聚会，来干什么？都到这儿来学无为呀。所以《金刚经》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要学无为呀。此是选佛场，这是一个选佛的考场。什么人能考取呀？心空即地归，你心要空了，你就即地，你就考取，你就可以圆满回去了，得到了结果了。所以这是清净的重要。欢喜，像夏老师说的似的，愿我遇事生欢喜。所以我们也要常常保持欢喜。所以经的最后都是皆大欢喜呀。因为你真要对于这个事儿分析一下，皆大欢喜这个情绪，他对于这个经听了之后，他踊跃欢喜，他的感受是什么？而皆大欢喜，都个个是欢喜，而且是大欢喜。这是佛的伟大，就在这儿。我们老是说经的最后一句嘛，这就是稍微带过去了，不知道这是一个很殊胜的果实啊。现在众生就是苦啊，就是烦恼啊，心里头啊，好不容易有点什么，马上来一件事，叫你心里揪得放不下呀。我们就是要自己对于这一切看破，不被这个环境给影响。它是五浊恶世，它必然浊嘛，众生必然是恶嘛，它就是有好多不近情理。它要都讲理，那就不叫五浊恶世了。必然碰见不可理喻的事，不可理喻的人。既然不可理喻，你还讲什么理呀？讲不通啊。念公讲至此处，豁然而笑，就放下啊，就是要放下。而欢喜之后，紧接着说解脱，这就解脱了吗？不被东西捆住，他一来一什么，你跟他一对应，伸了胳膊，你就捆住了，茶不思饭不想，很忧愁，很苦恼。 本来好好的，忽然添了好些苦恼。所以，这就是要解脱。涅槃三德，成佛之后，就是证到这三德。一个是法身德，人人本有的。人人本有，但是大家都缠缚住了。我们都是所谓聚缚众生。我有时给人写个字，自称为聚缚。我是捆住的，缠缚住的，被这些烦恼把我捆住了。众生都是聚缚，在劫缚之中，要解开呀，要解脱呀，不要被捆住啊。解脱德，解脱德，严格念解脱德，谁不想解脱啊？谁不想证？为什么你有法身？自个儿有，自个儿不知道，缺少智慧吗？所以智慧，涅槃三德最关键就是智慧，智慧非常重要。为什么你被捆住？因为你缺少智慧，因为你这样被捆住，你的法身就显不出来。因此，你要想法使这个得到解脱，你要恢复你的法身，完全都是靠智慧。我们学佛，主要是学习智慧，学习般若。只要你在学习般若，你就称为菩萨。称你菩萨就不过分，但是加一个形容词，叫做学般若菩萨。你要发了菩提心，就称为你初发心菩萨。跟观音菩萨还有点不同，所以这就是说，他是彻底了，我们还在初步，但是已经可以称为菩萨，称为大士。只是你是在学般若的阶段，在初发心的阶段，所以同中有别，别中有同嘛，就是这样。安稳光，宗景录里头说，安稳快乐，又安稳又快乐。刚说到欢喜光吗？这说到安稳，安稳就很宁静，安稳快乐者，这样的人则极静妙常。极是长极光的极，极静，静，入静的静，微妙的妙，真长的长。所以安稳很重要，安稳快乐者，则极静妙常。再底下，超日月光。刚才讲了超日月三昧经，佛的光超日月光呢，它有两个特殊的地方。一个是日月的光不能照过铁围山，宇宙外头有铁围山包起来，当然不见得是个山，就好像那个中微子非常多，很密集呀。这空间中微子 是多极了，不可数啊。它们形成了比较密集，汇聚在一起，成一个铁围山。日光透不过，它反射了，看来是，这是一个事儿。佛光没有能所障碍的，全都可以透过。再有，日月光可以照一切东西，不能照人心呢，不能够给你启发呀。所以超日月光这个三昧就比那日月光的光要明。日月光已经不得了，你看我们的光明靠它，这一切东西要生长完全要靠太阳吗？不然就我们没有东西可吃，什么都不活了。但是它就是不能照人心，所以没有人说是晒太阳开悟的，没有。念公讲至此处，诙谐地笑起来。最要紧是不思议光啊，这些光是不可思议呀，总赞呢，一切是不可思议。所以《华严经》这个经称为不可思议呀，《阿弥陀经》也称为不可思议呀，不是你这个言语，你的头脑所能够达到的，所能理解的。所以超情离见，超过大家的这种我们所谓是情理，这些情感呢，超过这个范围，离开这一切见。因为众生所有的这些都是称为成见，也都是些谬见，实际上这也是些颠倒见呢。要离开你所有的见，你这个头脑中所有的见。42章经是翻译的最早的经，汉朝就翻译来了42段，但是里头有很重要的话。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呐。你要慎重啊，千万不要相信你自个儿的意思，你的思想啊。这一句就够了吗？底下还盯了，紧盯着一句，汝意不可信呐，你的意思不可以信呐。所以这个也就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太主观了，主观是非常麻烦的，至少你先客观一点，能够听听旁人的意见，不要只是相信自己呀，主观呢，又自以为是啊。再进一步说，所有这一切，脑袋里头的产物，这一些见解，都还是生死中的东西，六道中的东西，不是解脱的东西，不是成佛的东西。要这样的话，必须要超过这些。佛之所以出行于世，就是要开始悟入佛的知见。我们现在众生都是众生的知见，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，也就是改造的过程， 要把我们的众生的知见去掉，而换成佛的知见，也就是恢复了我们本心本有的佛的知见。但是你不把你现在这些错误的当家做主的这一些东西能把它排除开，这一步就达不到。说到我们要把我们众生的知见全换成佛的知见，众生谈何容易呀？所以净土法门之微妙，这样最伟大的一切工作，你到了极乐世界再去做，接着去做，这也就保险了，再也不退转了，一直到成佛呀，恢复自己的本来的这一切。所以这十二光是不可思议呀，念佛就是不可思议呀。念佛之殊胜者，他的不可思议就是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。你念佛的时候，就把佛的功德全摄成你自己的功德，所以这一句佛念得很诚恳的时候，能够消除81劫生死重罪。这个劫是多长的时间？而这个劫是81个劫，不是普通的小偷小摸，而是生死的重罪。所以我们不要听到有很多说法好像很怕呀，这些说法就是我们都要换呢，只换知见不行啊。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，就有这样一个净土法门，往生之后你还是凡夫啊，你这些情见还是一直消不掉，虽然念一句就可以消除81劫生死重罪，好像消了很多业，实际消不了多少。过去无量劫来，那个业虚空装不下呀。所以说罪业如果真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在这儿，整个太空都装不下呀，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，所做的太多了。所以现在有人说必须消了业才能往生，那就没有往生的日子了。现在有一些事情缠不清，有人说你给人写篇文章，我说我不参加这个，各随各的缘吧。他有他的缘，有喜欢听他的，那就按他那个办。我们不做他们这种说法，大家有缘的愿意听，那么我们就待业了。念公做了一个高高托举行李的姿势，幽默地笑着说，阿弥陀佛都替你托运行李了，你方便多了，不要自个儿背。所以这一段是12光，无量寿、无量光等等佛的光明。底下 紧接着说这光的作用。普然说，佛有这么多光，和我什么关系？ 关系很深呢。